僵卧在那里。希瑟纳的母亲由窗口探望，在铁铃中长叹，战车为什么迟迟不来？车轮为什么缓缓而行？聪明的宫女做了回答，自己心中亦反复思想，或者获得略悟，而在分赃，每人分得一二少女。希瑟纳取得彩衣为略物，为我的锦相获得锦绣彩衣。上主，愿你的敌人如此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像兴起的旭日。境内于是平安了40年。